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Gina， 来自 VIP Kid。 我喜欢彩虹，因为它呈现出的颜色是我所喜欢的。看到彩虹，我就想开心地为此歌唱，就像这首《我能看到一条彩虹》当中所写的一样。大家一起来听吧。我能看到一条彩虹，红色、黄色、粉色和绿色，紫色、橘色和蓝色。我能唱一首彩虹歌，唱一首彩虹歌，你也可以唱一首，用眼睛去聆听，用眼睛去聆听，把你看到的一切都唱出来。你可以唱一首彩虹歌，唱一首彩虹歌，和我一起唱。红色、黄色、粉色和绿色，紫色、橘色和蓝色。你可以唱一首彩虹歌，唱一首彩虹歌。现在你已经唱了一首。 I can see a rainbow, red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green, purple and orange and blue.I can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You can sing one too. Listen with your eyes. Listen with your eyes. And sing everything you see. You can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Sing along with me.Red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green, purple and orange and blue. You can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Now you've sung one too. That's all for today's morning reading. Goodbye.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二环白纸坊桥北向南有两车事故，后车排队比较长，队尾在西直门桥，还有阜成门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天宁寺桥。东北四环四元桥南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出现了短暂排队的现象。还有北五环肖家河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到下一个桥区。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汉字之美，美在形态，美在其婉转曲折的笔画。汉字之美更在于它对于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做出的贡献。因为有了一脉相承的汉字，我们看懂了先秦的石鼓，认出了中药里的甲骨。天下第一错字是哪个字？汉字我最早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说汉字里品字结构欢乐多？家和万事兴的家里为什么会有一头猪呢？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一起打开汉字之门。北京时间19点07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汉字之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学高级教师程玉和老师，欢迎程老师。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嗯，还有一位是来自北新读书的袁楠，人称梁子，欢迎梁子。嗯，来再重新打个招呼，二位再打个招呼。程老师好。 米夏好。 嗯，好， 大家好。 啊，刚才怨我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关于汉字有意思的那些事儿啊。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有这样一道互动题目留给大家。有一个字，这个字我们经常会用到啊，就是冒险的冒。我想问问您，冒险的冒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下面哪个选项？ A 冒险的冒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木。 B 冒险的冒上面一个约，下面一个木，就这个要胖一点了啊。 C 冒险的冒上面既不是日也不是约，下面是一个木。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我们问的是冒险的冒到底怎么写。其实关于大家和汉字之间的故事特别多，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老师点名啊，那个点名上课点名啊，梁子到，程玉和到，米夏到。老师看着下一个名儿半天没吱声，说你们班谁叫玩儿啊？这时候我同桌怯生生的举起手说，老师我叫王源儿。特有意思啊。还有我记得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上网啊，都上网吧上网去，然后呢这是传呼的时代，然后就说那个你赶紧梁子你马上到网际飞梭来。结果梁子接到传呼之后说，请迅速到国际飞轮来啊。就关于文字的事儿特别多，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和我们一起互动，把您身边和文字有意思的事儿，无论是您自己的还是同学的啊，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今天我们说汉字啊，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而且我们说它未曾断绝过。其实汉字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载作用。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问二位啊，因为程老师是教语文的，和汉字每天都打交道，那你觉得汉字最大的魅力在哪儿？我们的文明五千年没有断绝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汉字，为什么？ 汉语呢是咱们的母语，汉字呢记录汉语，所以说呢咱们对汉语对汉字充满了感情。汉字呢之所以对我们特别重要，不光是因为它美，有的时候一些书法作品或者什么呢特别的美观大方，再一个呢就说还是因为就说汉字对咱们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对中国成为一个国家具有重要的作用。 嗯， 咱们汉字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当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但是呢这几千年来汉字它超越了方言。咱们国家呢方言特别多，包括现在有所谓的七大方言，如果是有些方言说起来以后呢咱们很多人可能是不同方言区的人根本听不懂。我在研究生期间，我们宿舍有一个是江苏常州的，他打电话的时候给他女朋友打电话，我们在旁边听，经常听不懂，只听到我们同学说哎呦啊，后边就听不懂了啊， 就听这个语气词 啊，就听个语气词，所以说呢根本听不懂。但是汉字呢，能够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说不同的方言，但是写的都是汉字，而且呢这些汉字呢，你用我用，大家在交流起来呢，就是一种辅助性的工具，米夏大概以前的时候，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你收到过很多的纸条吧？ 啊，不少， 这么有魅力。梁子，你在上学的时候肯定是也给女孩送过纸条嘛？写纸条的吧，写纸条的。你像纸条上面就是汉字啊，无论你讲什么方言，讲方言可能听不懂，但是写个纸条，汉字可都读得懂。 所谓情书嘛，哈。 啊，对。那么汉字呢，超越了各种方言啊。再一个呢，汉字就说记录了咱们国家的很多很多的文化，这几千年来以后呢每个人都读汉字记录的咱们的一些文化 奠基， 所以汉字在咱们国家在这个民族统一的过程中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很重要的作用。就说虽然说不一样的话，但是呢用的同样的汉字，而且汉字用多了以后会反过来影响这些语言啊。咱们现在都说这个普通话，在古代的时候包括孔子他都说雅言，雅言就是当时的一种普通话， 官方的语言 啊。据说呢就像现在应该是河南话比较接近当时的雅言。 孔子说看种 啊，对对对。所以说呢汉字起了很大的作用， 说到汉字起到的作用啊，我们找到了一段录音，其实这个音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在我们周末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这套书啊，就是央视的开学第一课，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它从视频转化成这个文字了，依然很有魅力啊。其中有一天的节目里他就在说汉字的演变，他在说正直这两个字，我们来听这段录音，男主持人呢是撒贝宁。 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宁先生。您研究汉字有60多年了吧？ 有。 如果让您跟孩子们讲讲汉字到底它的魅力在哪儿，您会怎么说呢？ 我们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因为古代的文字要想发展到今天中断是非常可能的，可是汉字呢它从一开始一直走到我们今天没有间断过。大家想它这里面会给我们留下集下来多少的文化，它会告诉我们多少有趣和有意义的故事，我们可以直接的去跟我们最早的祖先去对话。所以大家说我们的文化里面的汉字是不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呢？ 我们的几千年来的价值观，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人，这个是不是也体现在汉字当中？ 我给大家写一写从古到今正直这两个字它是怎么发展的， 这两个字的变化的故事是怎样呢？我们让王老师来告诉大家。 好，我们看，就是正确的正，它的下半段是一个什么？ 咱们从这个字认，认识吗？ 纸。 纸。 哎。 脚后来变成纸，因为只要脚不走了，这个地方就止住了。 哦。 好，咱们再看，上头是一个脚必走路，冲着什么走呢？冲着他的目标走。如果一个脚冲着目标走，就是走的正路，这个正字就从这儿来的，看到了吗？好， 啊、 下面我们看直， 直，正直的直，哎，像个大眼睛。 大家看是不是眼睛？ 对， 这个字原来这么搁着，后来呢？ 把它竖起来了， 立起来了。 哎， 好，我们看眼睛，我们看东西，眼睛的视线会不会拐弯？谁也不会看东西哦，拐了没有，对不对？所以只有眼睛是最直的，目光是最直的。所以什么是正直呢？目不斜视，奔向目标，就是正直。 在刚才的这段音频当中，我们听到一个老师在解释正直这两个字啊，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我们从中能够发现很多信息，这些信息虽然有减损，因为汉字经过演变经过简化，但是依然可以读到很多信息。我们刚才说到了中国的文明之所以能够五千年没有断绝，其实和汉字的传承和承载作用是有直接关系的。其实这一点梁子也有话要说。 对，之前因为我跟程老师也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之前我跟程老师交流的时候，我们就共同的探讨过这个话题。我觉得中国文化，什么叫中国文化，什么叫中国文化的继承人，就是在说中国话，写中国字，而中国字恰恰我觉得就是汉字。而这个还有还除了这个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这个民族自豪感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方便的地方，就是在日本可能现在说汉语已经不能问路了，但写字可以。因为日本的常用汉字非常的多， 它保留很多汉字。 对，所以可能去找什么地方的时候，可能写出来它能够帮你找到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汉字呢是非常伟大的，因为四大文明古国里面剩下三个都已经文化的已经断掉了，只有中国呢不称古中国，它就是叫中国。所以我觉得汉字在这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就像这个正直啊这种啊，当然这个正直这两个字，这个字体包括来由啊等等的，我觉得还是程老师来介绍比较好，毕竟是语文老师嘛。对，我还是做一个学生。 原来语文学怎么样？ 我 语文课代表。 谦虚的说学得很好。哎，这好像不太谦虚是吧？ 梁子应该是非常没问题，非常没问题。其实、那个、 来老师您直接说、就是。 其实这个汉字里边本身里面它就含有不少文化。 啊、 哦。刚才这个王宁老师讲的这两个字，正直两个字。在六书上讲都叫会意字。你像正这个字，下面是一个指是脚，上面呢是一个横，其实在甲骨文里面呢原来是一个方框。 对， 或者演化过来就原来是一个点儿，代表什么呢？就是一个城池、城市、或者城镇。就是说，一只脚上那个城镇去，这就是那个征，啊，征伐的征，长征的征，那个本字，本字，它其实是一个会意字，就是说，纸和上面那一个方块和上面那一个横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字。那个纸呢，下边是一个木，那个木呢就是。眼睛的一种形状，把它竖起来就成了目。而上面的那个直，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直表示一种测量的工具，就说用这个测量工具来测一测直不直，就是这个。 有点像、有点像一个垂直器、 对，垂直器就这类型的。所以会意字，那么这两个字，本身它里边它就含有文化，汉字本身里边包含着很多的文化信息。 对，我记得以前。和大家互动过一道题哈，说中国最早的扇子是什么质地的？我们的选项里有竹子的、木头的、羽毛的，但正确答案是羽毛。我们现在看扇子的扇，它依然携带着这样一个信息。刚才您说这个木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去四川，我们知道四川的简称是蜀，蜀上面有一个躺着的木，对不对？那你去，比如说你去当地的一些文化遗址、金沙遗址，你发现古代蜀人是特别向往那种大眼睛的，他们那个眼球都是凸出来的。所以说蜀是携带这个信息的，上面有一个巨大的 木字在那里啊。关于这个文明为什么传承和汉字之间的关系，前一段呢我做过一本书叫农业五千年智慧啊，是农业出版社出的，然后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一个老师来讲，然后他就说到这个事儿，然后我和他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农书啊有很多啊，但是无论是五大农书、四大农书还是两本农书，都会提到一本这个书，就是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贾思勰。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北魏啊，南北朝时期的那个历史大家容易蒙圈，然后北方的第一个朝代北魏啊，这是鲜卑族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一个朝代，那么他国祚也不是很长，影响力也不是很大，为什么他会出现这么伟大的一部农书呢？然后这个老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叫唐志强哈、啊、唐老师说，你发现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之后，他往往会出大量的农书，比如说元朝也是这样的啊。然后他说我们中原文化是这样的啊，比如说这个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啊，其实父亲这样做了，儿子就这么做，然后这爷爷这么做了，父亲就这么做，一辈一辈传下来，我们觉得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可记载的。但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他发现哇太好了， 好神奇 我都要一一记下来。所以他说其实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这些朝代，比如说北魏时期，比如说元清，就更不用说了，往往出现了大量的汉字的这种典籍啊。那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文字呢？蒙古也是有文字的，到了清也是有的啊。他后来发现真的自己文字所承载的信息和汉字比起来，他真的要在这种伟大的文化面前就是俯首称臣。如果把所有的汉文字的这种典籍都翻译成少数民族的典籍的话，这个工作太大了，无力完成。那么我就学你好了，比如说那像清朝从中后期开始，那些皇帝包括几代前面几代皇帝，努尔哈赤是很喜欢三国演义的，就是他们都很向往中原文化，喜欢汉字。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留了一道题，很多朋友都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我们这个题啊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程玉和先生，程玉和老师的一本书，中华书局出版的，叫这些年我们用错的汉字。我觉得所有主持人所有学生应该看一看啊。这本书的第一篇就叫天下第一错字，就是这个冒字啊。我们呢有三个选项，大家再选一下啊。 A 这个冒险的冒，上面是一个日，下面是一个木。 B 上面是一个约，下面是一个木。 C 上面既不是日也不是约，下面是一个木，您认为哪个是正确的啊？把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互动。我们的听众月儿月单纯说，我小时候吧特羡慕大人们写的连笔字儿。有一次写生字，那次作业写的都是连笔字，而老师就生气了，问我你为什么写的那么差啊？看看你哪个字不连笔。我就偷偷说了一个一就一字不连笔是吧， 因为只有一笔 我还记得啊，就是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同学他叫楚中天，然后呢他呀有一坏毛病，到哪儿爱签名，他就竖着签，有一天在我们班的讲台上签一下，就是楚中天啊，老师进来了，这谁签的，这是啊，谁叫林蛋大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成长过往中那些和汉字有意思的故事啊，身边的您的啊，身边的人的都可以。其实说到汉字啊，前一段有一个电视节目特别火，叫《国家宝藏》，它第一期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件镇馆之宝叫石鼓，对吧？石鼓也叫猎节，因为记录的是打猎的事儿，这个文字非常的久远啊。为什么那么有名，是镇国之宝啊？就是因为它上面有文字啊。程老师可以讲讲这个吗？ 石鼓呢，应该是记录的秦代的文字，它呢就是一直埋在地下，到了唐代，被挖出来，挖出来呢，就是为什么叫石鼓文呢？就是这些文字呢写在石头上，这石头上呢就是鼓的形状，应该有十个，十个石鼓，但是呢到了五代时期呢丢了一个，丢了一个以后呢又找到 倒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石椁就变成了这个石臼了啊，上面的字呢就少了很多。石椁上面呢，都是一些四言诗，记录了一些打猎的一些事情，打猎的事情。这些文字呢，大概处于就是说从这个中鼎文，从大篆到小篆过渡时期的这样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呢，因为记录的秦代的文字，所以说它特别的这个宝贵。所以说石椁呢现在藏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面，是我们的国宝。 嗯， 现在的石椁文里边呢，就是说现在能够保存的文字就已经不太多了，但是呢它在现在收藏在日本的有一个拓片，宋代的拓片， 嗯， 大概里边大概接近有490多个字啊，就说当年呢郭沫若在那个日本的时候呢，就研究这个石椁文，就研究那400多个字在藏在日本。石椁文， 对，它之所以是国之重器啊，就是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上面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这种文字，可见文字的文化力量啊和它的价值。今天出的这道题，很多朋友都互动了，我觉得我要是一个小学生，我一定选 C。因为 C 最像正确答案啊，然后很多朋友也和我们分享了自己念错字儿的这个经历啊，艾大胜说，我有一个念错字的经历，我小时候看电影儿，那时候电影《南海长城》有个演员叫裘毅，啊，游毅的那个毅就哥少一撇儿，然后他说我张口就来个裘哥，我这事儿我记了一辈子，当时肯定是挺糗的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读错了，别人这么告诉你，你一定会记得特别深刻，总比说我这一直都错着，完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场合我读错了，就鸿鹄之志读错了啊，这个丢脸就丢得比较大啊。其实这种事儿特别多，我前一段也犯了一个错误，我到一家这个我去聚化寺就是现场报道啊，我说你看这个比较年代比较古老的寺院，它地面都是比较低的，我们需要拾级而上，然后这个节目被一个搞播音的前辈听到了，什么拾级而上啊，你这是硬伤，应该读涉级而上。哦，我才知道这个是应该读涉级而上，这个确实不知道，语文老师以后得多指点我，陈老师。 对，那个拾级而上就是那个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个大写的那个拾，在涉级而上，就是一般的好多人读成拾级而上，所以你的错估计好多人应该听不出来。 我那个其实好多人都听了，但没听出来啊。所以可能每个人的经历中或者脑海中都有几个错字儿啊，是需要别人使劲点你，你才能记得住。那我们现在让程老师揭晓一下答案啊，正确选项这个冒险的冒应该怎么写？ 应该这个冒呢，应该是选择 C。这个冒其实当时我也不会写，刚才讲的这个不会认的字呢，其实这个冒我。很久很久，从很小的时候到这个前几年一直都不会写，一直不写。 那到底是谁啊，生命中的谁啊，点醒了程老师，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他突然发现，哦，这个冒险的冒竟然是啊所谓的天下第一错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依然会给大家讲文字背后的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我去上课去班里，他拿了一张纸来上来就考我，说程老师，考你一个字儿呗。 嗯。 就是问他说你冒感冒的冒怎么写？我说上面一个日，下边一个墨。他说不对啊，非常高兴。 嗯。 接着又说，我说上面一个月，下边一个墨。他说不对，非常高兴。然后呢，告诉我， 你看老师，你都两次掉坑里了 啊。对。然后告诉我怎么写，他说上面呢其实既不是日也不是月。就说里边那两横和外边的都不连着， 就那块不连着。 我回去一查呢，果真是我一直读错了，从小到大，从当学生到当老师一直读错，所以学生是我的老师。其实以后呢，我查查以后呢，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古代的帽子帽。我 就 在想， 古代的帽子的那个帽。 对， 嗯， 以后那个帽呢，慢慢就是变化了，以后就说这个。下面那个加了一个木，再以后发展就变为这个形声字加了一个金。其实再以后我在研究呢，就说我在想，就说咱们汉字那么多，其实读错包括写错汉字实在太容易了。其实这个前段时间著名人物刚才您说的那个 鸿鹄 志， 说成鸿 鹄 号 志。其实如果是一般人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原谅。 但是那个人太有名了，是吧？太有名了以后呢，人们的目光关注度就比较高。比较高。一般人可能就是你像咱们平常人的读错别字，估计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应该注意一下。 对， 碰到字应该多查一查。 尤其是播音员主持人。 梁子，我听说这个碰到一个字这个。 对对， 梁子说这个之前啊，我先把下半时段的那个题目给大家出了啊，还有一道互动题目，大家可以试着答一答。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啊，汉字里笔画最少的字只有一画，那我们的问题是，请问这个只有一画的汉字一共有几个呢？ A 一个， B 俩，C 三个。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得到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汉字里一画的汉字有几个？一个、两个还是三个？那现在我们要请梁子说说，那个字儿啊。 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我也跟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像我这么有文化的人肯定是不会念错字了，是吧？ 玉树临风的语文课代表。 对对对，所以说到了就是每个人忍受疼痛的这个阈值不一样。结果当时呢就有一个就有一个朋友是说，哎你居然知道这个字念阈值。 我们一直都读阈值。 你不知道，我们朋友什么的都管这个叫阀值。 那个 阈值 和文阀的阀确实挺像的啊。 对，但这个字可能就不是说汉字有多重读音，它实在是因为长得太像了。 形似字，形似字。 对。 对，这个 词火到现在，现在直接在输入法里面，你如果打阀值的话，它自己联想你，就是告诉你，你是不是要打的是阈值？ 说明这个错的人太多了啊。 对， 阈值，这个阈就是指一个临界点，怎么写一个门？里面放一个 或， 那个阀呢是一个门里头放一个阀。 阀 木的 阀。都是形声字。 对对 对， 都很像。 对。 所以有的人真的就读阀值了。 对，因为可能也觉得，好像读阀值，有一点那个临界的那个意思， 反正也挺专业范儿的，是吧？但其实是读错了啊。 因为这个字它是书面语， 对， 平常不常用，是吧？ 对， 它可能在医药卫生建筑就比较专业的领域会出现。 对，可能理工科方面， 它应该是一个数学名词。 阈值啊， 对，这一个范围。 对， 其实前几年有一个电视节目也比较火，叫《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啊，很多人都关注了。它里面有一期节目指的就是常用汉字，你会错啊，这个挺好玩的。我们来听来自《中国汉字大会》的一个片段啊，他在评委在考学生，然后有两个中学生他们在接受这个考试啊，然后考了两个字，一个是煤炭的炭，还有一个是做啊，这两个字都挺有意思，我们来听一听啊，您可以跟着这个录音试着去答一答。 请听题，煤炭。词义解释是这样的，一种可以燃烧的黑色固体，主要用作燃料和化工原料。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疑问了，谢谢。 没有，谢谢。 开始答题。 他们拿到的词汇是煤炭。第一个词呢，都是常用易错的词汇。 我们看看两位对这个常用易错词汇是否能够把握得很准确，很容易写成 那个加一个十字旁的碳， 对啊，那个是一氧化碳， 哎，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其实这个煤炭啊，你看我们看它甲骨文的这个字形啊，很有意思。嗯，其实这个大的这个外边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工厂的厂。工厂最早在甲骨文里，它代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山崖边上的意思。然后里头是两火，就是盐嘛。嗯，就在那个山崖边上，山崖边上最多的是什么？树木。然后放火是干什么？烧树木。 烧炭。 烧炭嘛，啊。 好，请裁判裁定。恭喜你们书写正确，比赛继续。薄作寒门，此一解释是这样的：指贫贱寒微的门第。作的意思是福。请问两位同学还有什么疑问吗？开始答题。薄作寒门， 那作呢，其实它是一种福气，它其实讲的是一种运气。嗯，一个朝代，你比如说那个谢安，他要去这个平桓温的叛乱，别人都劝他这个很危险，这去不去，晋作就是我们大晋王朝的运气啊，国运。 现在看到两个人书写的并不一样，齐军写的是一个薄雾的薄，嗯，而周硕写的是淡薄的薄，请裁判裁定。 这是常用字啊，第一个考了一个煤炭的炭，正确答案是山下面放一个灰，但是真的挺有可能在左边又加了一个石啊，就石头的石。 这个词我觉得就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加石字边的这个炭，它肯定不是中国的，它牵扯到一个东西，就是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元素周期表里规定的是金属的元素都是金字边，气态元素都是气字头，然后固态的非金属一律是十字边，所以可见这个词肯定至少在清朝的时候，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之前应该是没有的。 这是一个这个形声字啊，从十。 我觉得听杨子讲完之后特长知识。 对， 程老师，对于这样的好学生，你应该点个赞什么的，然后再说。 点赞！我现在 这里也有特殊啊，比如 一直崇拜的眼光看着他， 是吧？ 比如秀啊什么的，有少量的特殊的， 是例外， 大体上是这样。对。 因为他这个炭呢，就是说加这个十字旁，这个应该是后起的。开始那个炭呢，它指的是木炭，啊，开始烧炭的时候都烧的木炭。刚才那个老师讲的是对的，那个像那厂子边那是古代的岩石的岩，就是石崖，在石崖一边里边烧这个木炭，把木炭就烧好了，把木头烧了以后变成一种炭。所以说呢，刚才那个炭呢，就是应该是去掉十字旁。加十字旁这个字呢，就是刚才这个梁子说了，就是元素周期表出来以后呢，到了一些形声字，所以元素周期表里面那些字呢，特别有规律， 对， 特别有规律， 对，是这样。 他还说到了一个字啊，这个字相对要生僻一些，叫作。我们说，比如说明朝国作276年，267年啊，明朝国作这么长啊，这个作字，然后它这个成语叫薄作寒门，是吧？有一个同学就答错了啊，这个作字相对生僻一些。 这个词呢，薄作寒门，这个就说这个是个成语了，它比较生僻一点，书面语一点，那个作呢，其实就是福， 福运的意思。 作它就是个形声字，是左形右声。啊，它左边的是一个视谱和神有关系，啊， 所有视谱都和神有点关系， 对，和神有关系，对，这个做呢就是保福啊、保佑之类的，就是这一类的， 对，我们节目曾经做过东岳庙啊，当时 东岳庙对面有一个牌楼， 对，东岳庙对面啊，朝外大街神路街上有一个牌楼，这个牌楼是黄绿彩的这个琉璃牌楼啊，是明万历年间的，它朝北的那面。你要在朝外大街上开车啊，你一定看到上面叫永 炎帝 座，不要把那个字读成炸啊。帝座是啥意思？就是这个皇帝的这个位置，皇帝的这个命运，国运永远延续下去啊。所以说那个字念座，它那一面写的叫治世代宗啊，治世代宗，就是因为它是东岳庙嘛，东岳大帝，所以这个字儿其实和我们北京，你要是去古籍的话，古籍的地方啊还是挺多的。 对， 这是说到了这个作这个字啊，其实在程老师这本书里有很多有趣的知识点，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家字啊， 家上面是一个宝子盖啊，底下呢是一个豕，这个豕是小猪的意思。为什么家里会有一头猪呢？ 其实这个字呢，古人解释的非常多，解释也不一样。你像在《说文解字》里边，他就不解释为这个下边是个猪。 嗯， 他认为是什么呢？上面是一个宝盖，不是就是个房子吗？下边他说是是一个字的省略，是那个一个豕字旁，就是猪那个豕。嗯，后边就是假期的假的那半边，他说这个省了那个，把那个那边卖出省略了。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这个宝盖表示意义。他说里边那个下边呢表示读音。他就是觉得呢，就说屋子里边有个猪就是家，好像是不太好听。 嗯 啊，屋子里有个猪不是猪圈吗？其实呢，按照这个后来段玉裁的说法，段玉裁写过一个《说文解字注》。他的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家的本意其实就是猪圈。 嗯， 咱们中国呢，对猪的驯化可能是历史比较久远，比较久远。就说现在猪变成了六畜之一，猪和人们的关系特别密切，所以说呢，养猪应该是在中国历史特别久远。如果说一个房子里边放了一个猪，就很有家的味道。 嗯， 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吧。 对，就家里有副业了。 嗯， 我们去博物馆啊，看他出土的那些文物，里头真的就是在那个世界里头，它就是一个小的模型的一个院子，然后里头就放了一头小猪啊。其实他也在，期待着在那个世界里头家里能够富足啊，能够有牲畜。嗯， 开始的时候它就是猪圈，慢慢隐身呢，就指着家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意思就是说，你养了猪，你这才叫家。否则的话呢，你有可能你需要吃肉的时候，你就要出去打猎了，是吧？ 对， 有了猪就不用了，就可以一直在家里待着。 啊，这个。这个猪提供了这种安全啊，稳定， 对对对 啊， 对， 这个 是猪给人类带来的安全。 一定的物质条件用猪来表示了啊。 对对对。 我们下半时段和大家互动的题目是啊，就现代汉语词典里这个汉字笔画最少的字只有一画，我们问字数只有一画的汉字有几个？然后冰心说两个，还有这个横线说就是俩吧，我想起来的就是零和。乙，哦，那个最明显的，你难道忘了吗？啊， 刚才还提到过这个字。 对，田婉丽也说是两个，大家一般都说两个啊。当然像，像许超啊、小葵啊、山花生啊、月儿月单纯啊，他们都说是三个啊。艾大胜说，我猜是三个，因为我就知道一和乙，但是主持人选项有三个呀，那个是什么呀？就说到这儿，我们的答案都出来了啊。一环的字。只有三个， 对， 就是大家都提到的。 在新华字典上呢，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只有这三个字，可能以前在过往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于偏旁的字，只有一画的，但现在呢，因为都不收录它了，所以我们也就不把它做这个考量了。 对， 我觉得刚才说想选最多那个，下回咱出题就跟他说有100个，看他会不会选，是吧？其实这三 坑太大了，你知道吗？ 对，其实这三 个字，四 个， 这容易掉坑里。 哎，对对对， 一二三四。 这太坏了，这 主持人退步后的啊， 这三个字分别就是一、乙，还有刚才那位提到的零。我觉得这个能说到零， 零这很不易了，就是这个圈儿它其实是汉字啊。 对，这个是还是。 就是圆圆的圈儿啊， 挺神奇的， 不是椭圆的那个零蛋的那个圈儿。 对对对，不是阿拉伯的那个零，而是就是一个完整的圆，特别圆、特别圆的这个圈儿。这其实也是一个汉字，这个这个是其实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一开始可能会选两个， 对， 因为我会忘掉那个乙，是乙 啊，你会忘掉乙呀、啊？ 对，但是我对这个零很有印象，就是因为有一次我无意中翻字典，翻到了这篇，我是觉得这什么？这印刷水平太没印出来似的。 杨子有很好的习惯，还爱翻字典啊，好学生，好学生啊。 对，主要是 语文课代表， 主要是因为递了那个情书之后没有下文，所以 先老写纸条了， 所以就只好翻译。 用字典占卜一下。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生活中经常会读错字啊，比如说那天听新闻啊，说在通州的郭县。啊，其实就读错了。然后我们一个朋友说：“你看，这是读错了啊！其实三点水加一个姓郭的郭，应该叫火线。” 对 对，那个字就说这个不常见， 对，不太。 如果是外地的，肯定容易读错。 对，然后说那个，哎呀，我就好做个面食，我觉得那哪哪哪的那个饼铛特别好啊，饼铛啊， 电饼铛 啊，电饼铛，买个电饼铛啊。 其实这些字做 电饼 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挺坑人的。 嗯， 比如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字， 嗯， 一个土，左边一个土，右边一个川，这字念什么？ 明天镇吗？ 哎，那 镇呢？ 但是除了深圳这个镇子以外，你有在其他任何一个词里见过这个词吗？都没有， 哦， 没见过。 单独看这个字的时候，很容易反应不过来它念什么，但它只要挨着深，你一眼就能认出来。 哦，那三点水加一个来念什么呀？ 念去。 这个梗太老了是吧？哎呀，这打主持人脸。 打脸应该说直接念，说念法。 比如说刚才陈老师举例子，比如说潭柘寺啊，都读成潭柘寺。这个 就是我前段时间嘛，前段一个朋友的，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好多人他就说提到了潭柘寺。潭柘寺呢，他说潭柘寺，我又不好意思当面去这个给他纠正过来啊， 哦， 我就悄悄的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我说读错了，潭柘寺啊。 对，其实告诉你的都是真爱，知道吗？ 不当面告诉肯定不行，就说你的也讲 像我们这样的，你就得当面告诉。 当面告诉他有时候不行，你比如说那个当领导的，你当面告诉他人，有的时候会不高兴的。 哎，刚才， 我们还是要当面告诉领导哈，因为显得我们很正直。 我们的听众珊珊说啊，他说，同学啊，我有一同学，初中的时候在图书馆就擦那书架，然后看见一本书，说，那书名叫《哪吒传奇》，然后他张口大声的跟我们说《那陀传奇》。 对，这那陀大挺有的，有 耳朵脑海 啊， 脑海。 其实我觉得这种自信还是。可以点赞的，就是他不认识，但是他仍然可以无比自信的念出来啊！ 对对对， 这个是比较厉害。 不过有时候纠正别人的时候也要小心，比如有一次说到，不，还是要先做调查。比如我们有一个地名叫蚌埠 啊，蚌埠。 有一次我看到这个的时候，他们说蚌埠的时候，我就纠正他，我说那字儿 念蚌 蚌 啊， 河蚌的蚌 嘛， 这应该是蚌埠啊。但是后来我回去一查，这个地名还真的就叫蚌埠， 就是 蚌 埠， 就是对， 就是多音字，但只有在地名里读蚌。 对，虽然这个它平时的音都是蚌，但， 哦， 但这个字在蚌埠这个连起来的这个里面，它只能读这个音，没有别的音。 嗯， 其实你读错的时候，一直你觉得是对的， 对， 所以说你非常自信。 那么哪吒读成那陀，我觉得这个 啊，你看我说的提到我的一个那个，当年我没说。没硕之言，我读成没月之言，读了很多年。 啊，你没硕之言，您读的没月之言啊？ 而且听到同学， 语文老师也有今天啊。 听到同学读这个没硕之言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读错了，啊，应该没硕之言，啊，也说这个 应该叫没月之言。 啊，我们两个就开始这个，就是议论起来了，因为最后打赌，打赌说好几个人的嘛，说谁输了谁请别人吃西瓜，请一些人。 您那回请了多少？ 我说了，我请了好几个人吃西瓜啊。但是当自己读这个音的时候，特别自信。真的不错， 哦，对，因为你在你的脑海里它就是正确的啊， 因为读了好多年了嘛。 对，我还记得就是上那个高中的时候，这也真事儿啊，有一教形体的老师，平时他也读得挺好的呀，可是那一天就是说你们都站直了啊，挺胸抬头，收下巴，收紧你们的垫步。 垫步 就是说的是垫步啊。刚才语文老师说了，谁还没读过错别字啊？当然对主持人播音员要严格要求，你是有这个职业约束的，但是一般人啊读错了，别人帮你指正过来，这是一件你需要感谢别人的事情啊。换句话说，真的我们的汉字真的博大精深，现在我们提笔忘字了，可以多读读书，多练练字，可以修身养性。也感谢二位今天光临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七月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您好，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呢，我们二李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的产品，也是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销售非常火爆的一款产品，是什么呢？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新世界的上旗庄园的小熊甘红。 哎， 为什么我这么记得清楚呢？ 嗯， 刚从那儿回来， 对， 亲自呢带着大家哈一起去品尝了，去看了。 嗯， 看完之后让我心里更加踏实，更有信心的向大家来推荐这个新世界澳大利亚的小熊甘红，来自圣骑士庄园。 来自圣骑士庄园，首先说这个庄园是在非常富有盛名的东南澳，也是葡萄很好的产地。 是的 啊，能够在这个位置所出产的葡萄酒，它的质量是有保障的。 嗯， 另外再说它的技术， 对，技术当中呢给大家用了四种葡萄的混酿， 嗯， 然后搭配出这个口感呢不酸不涩，果香四溢，酒味绵长，而且您放冰箱里稍微再震一下11-12度的时候，您再去喝更加的有那种香甜的那种口感。原瓶原装给大家直接进口来，这一瓶您去扫个码，在超市在哪儿都卖300多块钱， 300多块钱、 嗯、 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为的就是为了给大家让利，为了让大家买到实惠买到放心。 嗯， 我们今天以前卖过368八瓶来自于圣骑庄园的原瓶原装的小熊甘红、嗯、但是今天节目还有一点不同，给大家又降了40块钱， 328块钱八瓶全带走。 嗯， 320原来一瓶的价格，凭什么我们能让大家一瓶价格拿走八瓶酒呢？道理很简单，超市层层经销，我们直接对着源头、嗯、不然我去澳大利亚干嘛呢？ 是的， 直接呢是在我们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做一次推广，所以限时只有此时此刻可以328拿走这八瓶原瓶原装新世界澳大利亚圣骑士庄园的小熊甘红。 赶紧别忙着了，告诉大家电话、嗯、400-015-5151 400-015-5151，简单的动作拨打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送货上门，您验货之后再付款，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要不然说咱们服务到家呢， 嗯， 我前一段听到一个朋友说，哎，碎了一瓶到他们家的时候我们全换新， 对， 碎了一瓶给您运的都算我们的，所以呢大家能踏踏实实喝回好酒、 嗯、 但是说到好酒啊真的是不容易，要不然你得花大银子花钱您去买、 嗯、 要不然呢您就是图便宜的话很容易上当、 嗯、 而咱们北京电台在就在北京当多少年的对吧、嗯、啊，您都熟，我们给大家省钱还能喝好酒， 对，确实是这样的。另外一点，圣骑庄园小熊甘红为什么、 嗯 这么受到大家的喜爱，它的味道非常的醇厚，而且呢因为它的混酿技术的原因特别适合中国人的口感， 嗯， 一方面能够尝到酒的这种清冽，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葡萄汁啊果香味啊、 嗯、 还蕴含在其中， 是的， 所以特别受人喜欢。那么今天圣骑庄园的小熊甘红又一次登陆到我们的北广购物平台，您抓紧机会，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只需要328元，您就能带走八瓶原瓶原装啊，原瓶原装不是我们在这个国内给您灌装的、 哎、 原瓶原装进口的澳大利亚的酒圣骑庄园小熊甘红，只需要328元带走八瓶，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跟您承诺的是每一瓶酒都是正品，每瓶酒的背标上都写着原产地装瓶的这样一个标明，所以说您大可以放心它的产品质量。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价格每瓶都是300多块钱，在市场上、 嗯、 您可以去扫描它后边的二维码、 嗯、 都有明确的标明，所以您大可以放心，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平台北广购物为您把八瓶圣骑庄园的小熊甘红送到家，只需要328元，抓紧打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七月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 最后两天，上品家奥运村店周年庆了，七月